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5月，唐诗300首，卷二，第66首诗《山石》，作者韩愈。山石落却行径为，黄昏道寺蝙蝠飞。升堂坐阶新雨竹，芭蕉叶大枝子肥。僧言古壁佛化豪，以火来照所见稀。铺床拂席是羹饭，书立一竹保我饥。夜深静卧百重绝，清月初领光入扉。天明独去无道路，出入高下穷烟飞。山红涧碧风烂漫，石涧松立皆石围。当流赤足踏涧石，水声唧唧风吹衣。人生如此自可乐，岂必橘树为人机。嗟哉吾党二三子，安得至老不更归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